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 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Hello， 各位亲，大家好，这里是 FM 986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童，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相会于电波当中了。每当说起街头小吃呢，东亚地区便会成为一个热门的地方。在这里的每一个村庄、小镇和城市当中，不同的小吃摊都会售卖着大量令人垂涎三尺的美食。每个地区都会有他们独有的菜式，部分菜谱呢，背后都有着上至王孙、下至黎民百姓的动人故事，诉说着他们的悠久来源。那么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如何优中选优，品尝最地道的当地街头小吃呢？今天我就要为你揭晓答案。有智慧、有眼光、有独特味蕾的人，请跟上我的脚步，我们一起来出发，看一看中国游客的意见。这可是中国游客票选出来的街头小吃所在地。今天呢，为大家盘点的这些街头小吃都是游客们自己体会过之后，然后投票盘点出来的，相信应该是大众口味。首先带领大家去往的是台北新北市九份。在九份微风拂面的小巷当中，犹如繁华的夜市一样，贩卖着世界上最好吃的小吃。能够在宾客排行榜上登上中国游客街头小吃排行榜第一位的，自然是一位吃货必去的天堂。在山区里有一个充满着文化气息的村庄，这里深受宫崎骏著名电影作品《千与千寻》的影响，充满着日本文化氛围。 除了炸牛奶和香酥鸡粒儿这种深受日本文化影响的小吃之外呢，其他文化在台湾美食上也留下了许多的印记。大部分的夜市都以九份老街为中心，各种售卖食物的小摊儿贯穿每一条街巷，传统食物包括芋圆、蚵仔煎，甜品比如说像豆花等等，都是让人垂涎三尺的美味。那另外呢，这里也提供很多炖菜给你选择，你可以自由搭配蔬菜，半熟内脏等食品都可以交给摊主来一并加工，然后呢，他们便会在一个大碗的炖锅当中为你煮好，让你品尝，很有点像北方的麻辣烫。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还有哪些地方是被驴友们来票选出来的街头美食城市。下一站我们去往武汉，其实武汉也一直是本人特别向往的一个城市，不仅仅它优美秀丽的风景和深厚的人文历史文化，更多的可能是满足我的味蕾需求。那么武汉呢，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自古时呢，就是三个村落合并而来的。现如今，它已经成长为一个横跨长江的大都市。武汉有166个内陆湖，纵横交错的街道里分布着多种多样的小吃摊儿。户部巷是一个十分受大家欢迎的，而且也是游客必去的地方。在这儿，你可以尝到香味扑鼻的饺子，生姜和蒜共同煎制的鱼，更别提那正宗的当地特色菜肴了。在武汉最具当地特色的应该算是经典的小吃热干面了，无论是一个地道的武汉人或者是一个外地游客，这热干面倒是少不了的。好像很多武汉人早餐的习惯就是在街头买上一碗热腾腾的热干面。热干面是一个要经过很多步骤、很多道工序才能制成的独特菜式。首先呢，油和好香油的面条放进开水里，然后煮熟之后呢，再泡进凉水里冷却，直到面条变硬、油滑而又有嚼劲儿的时候，才能再捞出来。撒上秘制的麻酱、花生碎，还有榨菜丝儿之类的。当然了，各家的做法有各家的秘技。当然了，在武汉呢，除了享受热干面的美味之外，你也可以试一试武汉豆皮儿。这是一道用豆粉饼包裹甜米饭而做成的美味佳肴。听说这是毛主席最爱的一款菜肴哦。 想就在不远的地方，一见钟情不隐藏，两颗心才不孤单，三生三世也不会觉得漫长，一见钟情不隐藏，两颗心才不孤单，三生三世我都会守在 各位亲，欢迎回来。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踏上中国游客票选出的七大街头小吃所在地盘点之旅。那么我们今天呢寻找的味蕾刺激可都是中国游客自己投票选出来的，相信也都是最接地气最具口味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继续在台湾逗留一下。那刚刚说了台湾有美食，那下面台湾的南部地区呢，台南市的台南区其实也是有美食的。通常我们会认为去台湾就在台北转好了，其实不一定哦。那台湾的街头美食文化呢，是远近闻名，风靡亚洲的，而当地人为你准备的美食佳肴更是其中一绝。在台南是台湾岛上最古老的城市，极具风情，而且这里孕育的都是当地的原住民，需要在台北搭乘高铁才能够到达这里。其实呢，除了台北的夜市，台南的夜市也是十分热闹的，遍布着台湾的美食，令人食指大开，根本停不下来。下面呢，就来推荐一道当地美食，比如说茶叶蛋。你可能会说，你是在拿我们开玩笑吧？茶叶蛋哪儿没有的吃呢？但是台南的果然不一样，在浓郁的茶中煮熟，味道甘甜，而且上面还布满了咖啡色的大理石纹路。用的茶呢，也都是当地特有的高山茶，或者是台湾的凤梨酥，酥松的面饼包裹着鲜嫩的凤梨，这是味道极好的一个小吃。那么到了台湾，另一个夜市呢，就是台湾嘉义市的嘉义县了。这里也是很接地气的小吃，台湾街头小吃嘉义的夜市，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这里便会热闹起来。夜市集中了各种各样的小摊子，提供不同的美食，直到凌晨。嘉义县呢，拥有大量的海产捕捞，其中蚝是文化路夜市的小摊子上必备的菜品，你可以尝试一下新鲜甜美的河仔汤，五味深河，或者是淋上米酒，或者是淋上酱汁，再配上九层塔、姜丝以及黑胡椒做半口，那滋味堪称一绝。如果你觉得这样的河仔汤已经是美食了，其实我要告诉你， 这只是小意思。嘉义最有名的菜呀，当属是火鸡肉饭了。做法非常的简单，在火鸡上呢撒上特制的酱料，放在米饭与蔬菜之上，但是品尝过它的人都会一口难忘。而家乐福观光夜市则是当地的另一个颇受欢迎的景点，在夜市的门口处有一个烤肉摊，这里千万别忘了去试一下。 好的，各位亲们，让我们继续踏上今天网友们票选出来的街头美食之旅。那下一站呢，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马来西亚的乔治市乔治顿。马来西亚的街头美食呢，品种也是十分丰富的，涵盖多种菜系，主要以广东菜、印尼菜和印度菜为主。由于很多马来西亚人的祖先呢，都是来自中国的广东，所以特色的糖浆在这里随处可见。这些甜品经常在室外的小摊子上售卖，它们被称为糖水。而糖水中呢，也常常会加入不同的馅料，比如说糯米原子之类的，甜蜜十足。而马来西亚最著名的菜呢，当属乐沙，这是一种马来西亚独有的咖喱面。其他特色面食包括沙爹肉串饭、印度拉茶、椰浆饭，还有印度煎饼。马来西亚的沙爹酱呢是非常出名的，而印度拉茶则是用热茶与炼奶相互冲撞出来的。那么椰浆饭呢，更是配了不同的菜品混合而成的，比如说包括干银鱼、青瓜、鸡蛋等等，再配上清爽鲜香的椰浆烹制而成。而印度煎饼呢，则包含了不同咖喱酱的多种口味选择。下一站的票选美食街头之旅呢，我们还是要回到中国，去往中国的江苏南京。南京作为江苏省的省会城市，它是一座濒临长江的美丽城市，湖泊和森林公园交错分布，众多的社区里也分布着很多不同的小吃摊，售卖着当地的特色食物。在南京，光是鸭子便有多种不同的做法，且卖相口感俱佳，令南京城无愧为鸭城。在众多的做法当中呢，咸水鸭是最著名的菜式了。把鸭子用盐、花椒及卤水进行腌制，然后放到水与米酒中煮熟。虽然做法看起来平淡无奇，但其实芳香扑鼻。南京人呢，也喜欢早上用鸭油去做一些芝麻酥饼，在中午弄个鸭肉馅饺子，到了晚上再吃一碗鸭血粉丝汤，一整天都是被美食所包围着的，惬意的不行呢。那么今天票选美食街头小吃的最后一站呢，我们去往中国的湖南长沙。坐落在湘江畔的长沙已经有3000多年的悠久历史了，现在它已经成为了湖南省一个兼具古典与时尚的省会城市。在历史的长河当中，这座古镇的饮食文化也一直在不断的演变和发展着，成为湖南湘菜的集中地。那么湘菜呢，一直被认定为是集香、酸、辣于一身的菜系，但是湘菜的辣并不只是舌头麻木那么简单。想知道这种味道，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试一下新鲜有多汁的长沙辣虾。要说起长沙当地街头最好吃的美食，火宫殿便是最好的去处了。火宫殿现在也是本地表演与活动的集中地，店内呢有一系列的食物小摊，售卖不同的湖南特色菜肴。推荐的菜式有德源包子，这种包子呢可以追溯到光绪年代，松软的包子当中包裹着甜馅，像糖或者是玫瑰、